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自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刀。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一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说自己家里的这些小宠物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今天还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专业的大夫，而且今天还有我们中兽医的代表哈在现场，所以今天算是一期中西药结合疗效好的节目。 什么叫中西药？ 我们今天一位大夫是学西医出身的、 哦、 一位是学中兽医出身的。 你 这不是中西药结合疗效好吗？ 你得给大家解释清楚吧。我以为是中型宠物的。 中型宠物是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中型宠物。 就比如说， 我突然对这个概念感兴趣了。 就比如说像金毛啊，然后呢，或者是像什么拉布拉多，这些都相对于泰迪来说属于中型犬嘛。 好，那我们一上来还是先给大家说一个毛铺的事儿哈。 对、嗯、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请把手机拿出来哈，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在为了等待这一刻。 嗯，要抽奖了哈。 对， 欢聚有毛铺哈，毛铺与你共分享，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我是孙涛。 啊，接下来是我是吧？ 对， 我是熊丽。首先要恭喜我们上周留言板上挑选出来的四位幸运朋友，他们是尾号3807的文静，4279的月英，2857的林峰，还有7814的博宇。恭喜四位朋友，每人获得了一瓶毛铺酒，最关键的是， 哎呦我的妈，吓死我！ 还有100元的由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是现金哦。 哦，周末的快乐时光哈，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了。每周六毛铺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酒哈。大家可以首先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哈作为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留言互动了啊。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毛铺为我们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啊。你看上周的这已经中奖了哈，大家赶紧发短信啊，发微信过来吧哈。嗯，好啊，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专业的大夫哈，他们是来自美联众合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大夫和张大夫。李大夫就是作为我们中医界的代表啊，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来，二位大夫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医生李一涵。 哦，欢迎李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合京西动物医院的张维维。 好、哦、欢迎张大夫。两位大夫呢算是看咱们猫狗应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异宠就不行了哈、啊 嗯、 对吧啊，猫狗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觉得一开始可以让李大夫先说说他去美国学习的一个小体会，因为他们经常我看他分波分批的都去美国呀这些比较发达的地方学习学习人家的先进的技术。你看李大夫非常羞涩，正在酝酿自己的学习报告。 对，李大夫心想体会很多，从哪儿说起呢？ 那这次是学什么？学康复。 对，学康复理疗，就是没有想到下了班还要做一些这个汇报工作。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对 对 对， 是吧？ 被 Q 到、嗯、然后这次主要是去学一下那个康复，就是狗的一些术后康复，然后包括一些椎间盘问题的术，就是康复理疗、康复治疗，属于整合医学这一块。 哦，听不太懂什么叫整合医学。 就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名词啊。其实像咱们中医针灸在美国也属于康，就是整合医学这一块啊，就比如说水疗啊、高压氧治疗，然后包括针灸治疗、推拿，然后都属于这一块的一个范畴。 哎，这个先进经验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吗？ 针灸是咱的。 对，针灸是咱的。 就类似于中医这部分。 对， 然后还要去美国学习。 因为那个，因为现在如果要考那个就是国际的一些那个资格认证的话，还是要出去的。 哦， 对， 所以在那边是吧？ 对。 哎，学的体会怎么样？ 体会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包括老外，就包括那个兽医来讲啊，也是对这个针灸和中医这块是相当重视的。就几乎我去的几家医院，就包括特别小，就跟一个大乡村一样那种地方啊，就那种那么小的那种医院，可能也就十几号员工，人家就专门的中医诊室。 哦，真的？ 对，中兽医诊室。对， 所以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在那儿，还是也是外国人？ 对，然后我在那边还见了一个就是仁医的中医，一个医生，一个老先生，对，然后是他原来是中国上海人，然后就算是移民过去了，然后在佛罗里达，然后他开那诊所，就美国人都要坐着飞机排着队过去找他扎针灸的，就特别牛，我觉得。 你看我还来得及吗？ 你中兽医吗？你想扎一下？ 不， 要不你先通过， 我先从你练起， 通过我的私人关系，我帮你先预约一下李一涵大夫给你扎一扎， 也可以 治治 扎我 脑子的问题。首先是， 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叫墙内开花， 墙里开花，墙外香， 对 对 对 吧？ 对， 就你像我们的一些包括茶艺，包括中医，好多的传统文化，其实你会发现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够找到， 说明咱们确实厉害。 对， 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吧，李一涵大夫？ 对，说得非常好，鼓掌，掌声。 全场最捧场的就是李一涵。哎，除了针灸，我知道这是李一涵的强项，还有你看这回你还说什么水疗啊，这些 整合的， 就这些我们原来都是看的那个， 我只知道水下分娩。 哦，狗也现在宠物也有水下分娩， 目前还没有， 对吧？ 以后可能会有。 水疗是什么？ 水疗那些我就原来 就是水下跑步这一类的， 都是在专业的运动员的康复当中我们 没错， 现在已经运用到宠物当中。你给大家说说这个。 就是人的话，现在可能大家了解到就是一些术后的，就有一个康复科，就人的医院会有康复科，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然后兽医现在康复科就是我们医院现在是已经开展起来了，然后就是设备大，就是大型设备也一件一件进来了，然后人员也都就是经过培训，没错、 啊、 然后就是有这些东西也得会，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吧。 那具体到水疗，我其实挺感兴趣的。 对，现在都有啥设备，咱能看见？ 那个水疗是针对，比如说什么样的宠物需要水疗？然后水疗都怎么水疗？就是 我们有什么问题了，能用到这个东西？ 不是，是我们的宠物有什么问题？ 对， 没错，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膝关节炎、肘关节炎、肩关节炎这些，就是可能最明显的动物给主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走路就不利索了，走路特别慢，特别僵啊，就感觉它哪儿疼又说不上来，然后拍了片子，吃止疼药好，不吃又疼。这止疼药也不能吃一辈子，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到这个整合医学了。 哦， 对，然后像对于一些大型犬来说，可能就是在平地上让它恢复起来运动，因为它自身的这个体重过重，或者有一些短腿的小，就是那些小狗们，没错，就是它的这个对于它的关节负重太大了，自身体重太大，这个时候如果在平路上然后进行一个爬坡运动之类，其实也是有好处的，但是有可能会加重这个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个时候就推荐这个水下的一个跑步治疗啊，这个是咱们最常见的。那其他比如说术后啊这些那就更常见了，腰椎的一些术后，脊髓手术术后，然后包括我前一段治疗的一个是那个小狗用的是高压氧治疗，然后它是双侧股骨头同时切除的一个小狗。 哦， 对， 高压氧我们又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小心说跑题了，说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啊， 对，因为它是它虽然年龄很小，然后才一岁，但是它是双侧股骨头就是坏死，所以不得不切。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康复，就是这些就如果没有康复科的话，对于过去的外科大夫来讲，可能张大夫也都很清楚，一般是先切一侧，然后等这侧腿恢复好了，过一段时间再切另一侧，对吧？ 对的。 对，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首先主人要承担两次的这个手术风险和麻醉费用。 为什么要那个不能一次都给他做完了吗？ 就是因为它很大，然后因为狗就是做全髋置换的少，一般就是直接把股骨头就切了，切完之后让它造成一个假关节，然后它肌肉生长，然后让它这样去运动， 对 吧？对， 它因为它体重太大了，如果两侧一同切，它更没办法行走， 它站不起来， 对，它站不起来。 哦， 对，伤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他要复健，所以他有另外一只腿他可以去支撑。 哦， 啊，对，等这只腿呢恢复好了之后，咱们再做下一只。 啊，是不是筋毛这样的特别多？他们不是髋关节容易出问题吗？ 嗯，对。 哦，那这个手术就像刚才李大夫说，一边切完了再切另外一边，这大概得持续个多长时间？ 就 这个，就 整个 啊， 治疗期是吗？ 对对，整个治疗完了。 你说的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切完一次再切一次，整个的这个恢复啊，什么治疗期大概是在 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对对， 现在如果要有了这个， 对，现在这个小宝贝儿，我大概是术后康复，一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哦，一个半月达到啥效果？就是 达到就是跟之前一样，能跑能跳，甚至能站立。 真的吗？ 对，然后他就是刚切完，当天绝对是站不起来。就是你想，你两个股骨头没了，你怎么能站起来呢？ 对，我站不起来， 撑着你也站不起来。 对， 然后所以他术后第一天，然后就是就完全站不起来，然后第二天就针灸，然后局部针痛止疼，然后之后就用了高压氧治疗，因为他对这个骨关节的这个愈后恢复，包括神经的这个分布的恢复，包括这个肌肉的增长都是有很好的好处。因为这些大型犬术后最害怕的就是它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这个经络不通造成这个腿酸啊，有酸的这种感觉，它不敢动，造成这种肌肉萎缩，一旦肌肉萎缩了再想康复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你看今天是不是很长见识，熊熊？ 对 啊，这些 好多词儿都是我第一次听。 我就不光是你，我都是第一次。 哦，是吗？我一直 我在宠物界叱咤风云这么多年，竟然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词儿，是吧？所以可能很多听众就更不知道了。 嗯， 是，也可能比我厉害啊，有好多听众。但是我就说，现在你看科技的发展，原来我们觉得这些技术只是那些顶尖的运动员好像能用到，现在连我们身边的小宠物都已经能用到了，真是 非常 开心。 哎，我特别想问问，就是要如果是这样的治疗方式，对比以前传统的治疗方式的话，在费用上大概 啊，对于大 多吗？ 按道理讲应该是更划算一些，就是对于主人来讲，因为如果大型犬像一个比如说30-40公斤的大型犬，要是做两次手术，骨科手术的话，可能费用要将近2万吧。 嗯， 对，但是他要现在首先他只做了一侧，其次康复的话，几乎我这块一般就是一周一次，剩下时间是主人自个儿在家进行一个爬坡运动或者是按摩。当然，这要是在国外可能就是住院长期的，但是那费用太高了。 哦。 所以咱们也处于这个为主人这个角度考虑，你就自个儿累点，自个儿按摩，就这样。然后一周一次来医院康复的话，就是你想一个半月，也就是差不多 五周， 对，也就差不多6次左右。 嗯 啊，康复一次，费用1000左右，就根据狗的这个体型吧。 哦 啊，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划算一些，但是狗也就少受痛苦啊，因为麻醉一次傻一次嘛。 哦，对，啊，确实是容易代谢不出去。你考虑没考虑过你是不是注射了太多麻药？ 对，我刚准备说 陷入了思考， 哎， 我看到你 为什么反应慢了一些，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哎呀， 我们那个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宠物的话题，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再让李大夫好好再跟我们谈这些高科技哈。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市级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8764-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8764-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8764-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条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李大夫出美国看到的这些个康复方面的高科技。刚才跟大家说了水疗了，我相信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水疗还有一定的概念。在水底下呢，因为有这个水浮力啊，就是导致你其实阻力是加大的，但是对于你的关节的保护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我说的对不对？ 你这太专业，我忍不住为你点赞。 你今天这么乖是怎么回事？ 关键如果他连这个再总结不出来，那他真的是 真的白受那么多伤了。 再来看一下那个乐乐在问，我们家有一只两个月的泰迪宝宝，应该怎么照顾它？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除了常规的一些就是养护以外，对于泰迪这个品种，就是稍微要注意的话，就是它后腿的这个髌骨问题。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之前节目里可能也说过吧，因为泰迪有一些会先天性这个就是髌骨发育有问题。 哪块是髌骨？ 膝盖。 哦哦哦， 膝盖，对对，我要说成那个通俗的语言， 说成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听得懂的， 没错没错，就是膝盖，就有时候它这个，因为它就是发育的问题，包括韧带或者这个关节槽的问题，它膝盖总是拖来拖去的，就经常会觉得它跑着跑着三条腿蹦一蹦，然后自己踹两下，然后又好了。这个时候不是它抽筋儿，也不是它的调皮，可能就是膝盖有问题 啊。 啊，这对于这个品种来说是。除了日常养护以外格外要注意的一个事儿。 哦，就是这，那这玩意儿怎么预防，怎么注意啊？ 预防可能会比较难，因为毕竟是基因决定的，但是如果他有这个问题，他可能会有疼痛这种感觉，但是有些小狗很皮嘛，所以他可能疼痛表现不是很明显。那么对于长时间养护的话，可以自己准备一些这个关节营养品，就跟保健品似的。 哦， 啊，我比较推荐软骨素类的产品啊，什么牌子都行，在这儿就不打广告了。 哦，好的。 然后让它就是做一个日常的维护。如果感觉真的是有疼痛，但是呢，按照这个髌骨脱位的分级又到不了手术的那个地步，咱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中医康复治疗，扎针灸之类的，其实效果都还是挺好的。 好，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发过来，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

10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本市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18度到5度，八达岭长城多云，14度到1度，延庆龙庆峡多云，15度到1度，平谷青海湖多云，16度到3度，怀柔红乐寺多云，15度到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14度到1度，密云云蒙山多云，14度到1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17度到5度，门头沟灵山多云，11度到零下3度。旅游天气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典型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新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南沙窝桥到定慧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炫彩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3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来自周六的第二节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还是我们家里的这些个宠物们哈，小宝贝儿们，给大家请来的还是两位非常专业的大夫，都是来自我们的美联众合啊，一位李大夫，一位张大夫，二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医生李一涵。 哦， 大家好，我来是。来自于美联众合京西动物医院的张伟伟，大家好。 欢迎两位大夫。 我觉得每次一到周六节目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各位医生，我都发现全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声音还特别的温柔 啊。然后呢、 哎、我就觉得那个有的时候 是不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 话题进行下去非常尴尬。 不尴尬，你听我说呀， 说 就因为跟我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你想象中的兽医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想象当中的医生反正都是那种不苟言笑的。 不苟 言笑，嗯，人家会投诉他们服务态度不好。 年纪都会比较大， 好，你还是觉得老中医特吃香是吧？像李一涵大夫这样的，你不敢让他看病， 就类似于这样。所以，我跟你应该上了两次还是三次周末的节目吧， 好， 就几位医生确实都让我有挺不一样 的感觉。你见过 的 没有特别年龄大的， 对 吧？ 对，全都年轻的。 赵博也年轻，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你还见苏大夫 也年轻， 苏大夫算是最年长的， 但是也年轻，对不对？ 哦，对对对， 感觉哎呀，我觉得就是挺好的，现在的小宠物都这么有福气，真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个每天面对的就是小狗小猫这样，就是心态比较好。 对，你会改，就是你会由于你的这个职业会塑造你另外一个你，其实你也想获得这种性格，你可能很温和，很温暖。 哦， 这也是被小宠物感染的。 对, 对，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就是哎呀，我这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到啊，你知道这公布出去了。你像我的同学，就跟我同届的同学有时候会去我们单位找我玩，然后我们同事就觉得他们年龄至少比我大十岁。我天天我没有说是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话题真的，我就不是那种就是大家说的尬的，不是这种，确实是它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想说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像这种宠物医生也好，包括医生也好，其实我是想说这个，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一着急生病的时候，然后容易发生这种矛盾。但事实上来说，我其实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你们一定要，我觉得应该怎么说，与人为善比较好一点哈。想说一下这个医患矛盾的问题啊，要与人为善一下啊，要替我身边的医生朋友们呼吁一下这件事情，啊。 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出这些宠物不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帮了很多忙，带来了很多的陪伴。其实你看它其实对于我们的人的这个人格塑造方面也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对。 对吧，你看很多。 每天都高兴。 哎，我们的那个宠物医生，反正我认识这些都是一有爱心，二非常热心，第三个生活大多数都是积极阳光的。对吧， 所以说到了这里，真的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话，包括现在很多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嘛， 哎， 要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而且你又能够对宠物长期负责的情况下，其实给孩子养一只宠物挺好的。 嗯， 他会培养他的爱心，然后能够让他就是学会去照顾别人， 哎， 这个特别重要。 对， 真的我们家就挺明显的。嗯， 对，现在孩子就已经会照顾别人了， 现在还 不会通过照顾狗。 对，现在刚刚开始学。 哦， 他一开始都不知道该跟他怎么玩。 对吗？ 因为他已经自己待惯了，待了 经常的揍那条狗。 前 我听说 但不会，前几年都是他一个人，所以他已经有了这种独享的这个概念了。 哦， 突然之间呢，有一只小狗陪在他身边之后，他一开始他不知道他该干嘛，所以他还是干他自己的。 嗯， 而且当他发现小宠物这个妨碍他的时候，他会特别的不高兴。 哦， 但是他不会上手，这不会，他会很不高兴，他会去告状。 嗯， 啊，你看他怎么样？ 争宠。 对，是有这种。但是慢慢你就会告诉他，他也是家庭一个成员，你慢慢的告诉他，在这过程当中，哎，你会发现到现在等他有了弟弟之后，哎，他就会好多了。 哦， 真的 好。 所以在我们家这个是变化挺明显的。 对，我觉得可以让李一涵大夫也说说。李一涵大夫从小养过各种宠物，对于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非常多元的作用。来来讲述一下李一涵大夫的若干只宠物的。 我要说出我的故事了 啊。对。 就是， 需要悲伤的音乐吗？ 哦， 这是， 哦，不用就是，我先说一下今天都健在了。我反正两只猫就是都还挺好。 嗯， 然后完了之后我现在家里就是有两只鱼还有一只虾。 对， 虾， 龙 虾。 虾 是什么？ 有一只龙虾， 对，英文讲叫 lobster， 真的是龙虾， 真的是龙虾，就 而且不是小龙虾，是大龙虾， 对对，是大龙虾， 是我知道不是小龙虾， 就我养的是那个澳洲的那个 天空蓝魔， 对对， 是吧？ 就蓝龙，他们讲，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一直养的是人工繁殖的那种，头比较大，有时候脱壳不好脱。我之前也说过， 嗯， 所以我最近这一批养的是那个元代的，就是元代的意思就是可以吃的 元代， 但是我不会吃他们的，他们是我的宠物。 好， 天哪！ 就是它如果正常长，可能能长到大概30厘米，就是， 哎，他们会认主人吗？ 我认为他会扔筷子，因为我用筷子夹着他的食物给他，然后他就会迎接那个筷子。小的时候会害怕，看到筷子就会躲到那个他的那个虾洞里面去。现在就看到筷子就迎上来，我觉得算是一种条件反射。但是他应该不认识我啊。 对， 我 可能觉得筷子是他的主人。 对，有可能。 虾会有疾病吗？ 也有可能会，因为水质的问题。就它壳上可能会有一些斑啊，或者是因为这个水质的事儿，它的壳会或那个就是太硬或者太软，脱壳会造成问题。 你 打开了我的新世界， 李一涵大夫 没有见过眼龙虾， 每次都能打开我们的新世界。 真的， 我每次都会那个惦记他那只虾。 我对于龙虾的了解就限于它是清蒸的， 对，还是麻辣，还是葱姜炒的，是吧？我们也在这方面给出了他很多的建议。 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关于小猫小狗这样的宠物的一些，比如说健康问题，包括喂养问题，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每每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插话，你知道吧？就因为我在饲养宠物方面，其实我打小也养，就你看我养过德国黑背，养过那个 萨摩， 我泰迪就不说，我养过苏联红，知道那种狗吧？ 知道， 就是跟黑背 都是你长得都是比较凶的狗。 就都大狗，我特别喜欢养大。 小时候的生长的环境就比较险恶，需要保护， 被保护欲望比较强烈 喜欢被人保护，所以我始终认为我喜欢这种大型犬。然后那个就养过这样的一些，到现在的什么泰迪什么。 你觉得他们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你的性格塑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让我会 养大狗。当大哥啊，是不是 老有那种想要保护别人的欲望？ 这个也非常好。 就我其实就想说，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再像原来那么密集的养过，其实就有一些宠物经常得的一些病啊什么的，我已经不是特别的了解了。 对，就你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养了这些宠物啊， 对， 都没有宠物的概念， 对， 也不想着 说就看家护院的。 病了，可能你说找大夫都不知道上哪儿找，那兽医也专门的特别少，不像现在医院。也多，所以那时候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 哎，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些比较初级的问题。 好的，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养过一只小宠物，然后后来离开我是因为细小。就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一只萨摩耶，然后当时因为有一天下雨的时候，我把它牵出去遛它，后来回来它就开始咳嗽，但是当时咳嗽那么两三声，我也没太管它。突然有一天，就是。当时就不太好了，我就把它送到了宠物医院去，结果说是感染细小病毒，然后怎么就又发了肺，反正一检查病特别的多，好像就突然这，我当时都懵了，就是淋了个雨，怎么就会成这种情况呢？ 感觉那么强壮的一条大狗，对吧？ 真的救了好长时间，然后最后还是没有救活，所以我当时就有阴影，然后我就一直对于细小这种疾病和肺炎这种疾病，我都觉得是一件可能对宠物来说是 很严重的病啊。而且最近你看秋天来了，也开始渐渐的下这些个比较冷的雨了，好多的小宠物有的时候也会淋到雨，是不是一淋雨就会有这种得细小的风险？我们好像觉得这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对 对吧？ 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就像您讲的啊，它只也许啊，我们讲是个巧合，它可能是一个诱发因素，可能它不淋雨，换成吹风，换成 吃了个火锅， 对 是不是？ 可能会有一个因素存在 啊。 总而言之，它肯定是由于当时身体状况是比较差的，或者是说。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做好疫苗，做好防疫。那么还有一个，做好防疫之后，有没有他的抗体低度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上限，能够保护率更强。那么我们每年都要求注射疫苗，注射疫苗之后，他能不能完全保护他呢？其实现在很多动物主人，目前这个，怎么讲，可以去给动物去查抗体，对，特别是在幼龄。在初次注射这个疫苗的这个小动物，因为打完疫苗以后它不一定产生足够高的抗体水平，为什么？它可能是由于比如说购买之后注射的过早，母源抗体干扰，环境的因素，那应激的因素，包括等等身体状况的因素，都有可能是注射完疫苗以后它抗体低度低， 那么低之后，那么如果身体状况差，免疫力低下，有可能 有一个诱发因素就会造成传染病，比如说细小病毒、犬瘟。那么细小病毒为什么会感染肺炎？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那么在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就是在治疗细小病毒过程当中，我们遇到的萨满耶确实是一个感染细小病毒之后难恢复的一个品种。 哦， 它的对对对，消化系统可能会有比较弱。那么肺炎为什么会感染？就是因为它细小病毒之后身体状态极度的比较差，那么抵抗力下降，很容易会引发呼吸系统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对，因为细小病毒呢，它会造成什么白细胞下降，这时候体况很容易很糟糕，这时候激发细菌感染，特别是呼吸系统是更容易的。对， 哎，那有没有过这样的统计，就是在犬类当中，就是威胁犬类健康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排名，有这样的一些统计吗？ 对，他想问细小在不在前列？ 不是，除了细小之外，还会有哪些？ 其实是很难用品种来罗列的，因为它跟年龄是有关系的，正相关系啊。幼龄犬它得什么疾病，包括什么品种容易得什么疾病是不同的。刚才我们在开篇之前为什么是讲骨关节疾病，有一些大型犬像金毛、拉布拉多啊，包括阿拉斯加，这些容易得，这是品种的问题。包括泰迪，对吧，我们说比熊为什么髌骨脱位是容易得，股骨头的问题也容易患有，包括白内障的问题，这品种是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是品种问题造成的。那么幼龄动物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传染病，那么半岁以内的，那么最常见的可能就犬瘟、细小冠状病毒，这些最常见的。那么肺炎它不是说是一个单独能够出现的，可能也是由于比如说犬瘟病毒会引起了肺炎，那么副流感病毒等等包括细菌的都可以引起了这个肺炎的发生。对，它只是一个会诱发的一个症状。 好，你看啊，熊林不经意之间就问出了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你还是应该多来上周六的节目？ 是困惑了我好长好长时间，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通哈， 对， 类似于怎么就那个就一下就没救过来？ 对对， 我确实没想。 那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是我们不知道我现在身体状况是如何的，比如说现在天气转凉，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早晚温差会大，哎，今天突然刮风，哇，我感冒了，我咳嗽了，那么不能讲哦，今天刮风我导致的我感冒或咳嗽，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这两天对那么潜在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正好身体状态差，遇到一个诱发因素而导致的。 但是确实刚才您提醒了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萨摩耶这种品种本身可能在如果罹患了 细小的恢复上 都会有 会差一些。 好啊，咱们信两条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这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拍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好，我们一条广告过后啊，这儿有一位朋友叫轮回，他说我问一个问题，这个必须得是李一涵大夫给我回答一下，泰迪怎么减肥。我看见那个不是因为李一涵大夫胖啊，李一涵大夫非常苗条，他是说你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扎针灸啊什么的， 埋线， 对对，你看好多女士都有这种经历，什么中药什么减肥，然后扎针灸减，这个能不能应用在他们家的泰迪身上，他想问问。 这个动物的减肥的话，现在我是正在开展这个领域，然后并且在我的同事身上正在研究。然后因为现在 等会儿你不是宠物减肥，为什么在你的同事上进行研究 啊？因为现在已经就是 不再上学了，你不像之前上研究生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用一些老鼠啊之类的做一些课题，但是现在你不可能说临床我碰见一个那个肥胖的小狗，然后我不清楚这些人的这些减肥穴位用在狗身上合不合适，因为兽医的这个就是动物减肥这一块目前还没有特别多的课题然后去做这些，所以我也是在尝试阶段，然后于是就先拿我的同事们试一下，然后效果还是有的。 真的吗？ 对， 比如你跟我说一下谁在接受治疗，我要观看一下他的进程如何。 单位现在大概有两三个同事吧，然后有些是长时间颈椎病的，然后还有就是纯想减肥的。然后我最近是感觉我有用到几个穴位，然后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用了，就不能泄密了啊。 李大夫，我排个队，我插个号，然后你帮我也这个扎两针。 哦，就是你现在还是在你直接用人做实验，然后反推到动物身上。 对，因为我想知道，因为这些穴位就是我就看一些人医的课啊，就是中医方面的，说的是有效，但是我毕竟自己没有在人家的医院里跟过诊，所以我不能确定它的有效性，所以我必须要保证它的有效性，然后再用在狗狗的身上。 我特别同情这两位同事，然后胆子也够大的。 我他们免费好吗？现在出去扎针灸治疗都是10000起，我这免费，我操！他们很幸福。 好，我们 李大夫觉得自己很亏。 对，我们下一节再具体的让他暴露一下他那几个同事的名字啊。 哎，包括下一节我们会来解答轮回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髌骨脱位的问题。 好， 好， 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一段音乐和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花在盛开，我想是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呦，这波优惠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需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天降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六的第三节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我们先跟大家说说毛铺的事儿啊。嗯，你先 来。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时间。 嗯，每周六的毛铺酒呢，都会为我们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礼包是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酒。嗯， 收音机前的好多朋友都会很关注到底怎么玩哈，因为每到周六的时候，我们这个玩法会和周五的时候不太一样。那大家呢？现在拿出手机，然后进入到微信的界面，然后您呢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有个小黄人报一个 FM87.6 的那个，那就是我们了。关注好了之后呢，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这6个字，然后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上分享，我们会从后台呢留言当中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四位朋友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了，这活动这么好，也别忘了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下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公布获奖名单，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给大家已经公布过了啊。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活动是针对北京的朋友来参加，就北京用户。还有呢，就是在回复关键词的时候弹出一个链接，您呢需要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留言了。奖品呢不是快递，而是在您获奖之后，我们会电话通知您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还要记得这6个字是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这几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嗯，毛就是毛发的那个毛，铺就是店铺的铺啊。 哎， 这俩字别写错了。 好多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这次去武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花花还说我们前2天去武汉，在武汉毛铺酒特别流行。 哦， 你只要一说喝白酒， 地方名酒， 就好多都是拿毛铺，而且它也有那种小瓶装的、二两装的， 嗯， 口感还挺好的。 哦，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反正发个微信就有可能得一瓶，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是吧？好，我们接着让那个李一涵大夫来给说说中医减肥的问题。 对，因为轮回也在说说小体太低，太胖了，所以他就有那个髌骨脱位。 嗯， 说减肥有什么好办法吗？ 对， 就首先他不是太胖才有髌骨脱位，他瘦也有可能会有髌骨脱位。 对， 但是他既然这么胖，对髌骨又是一个这个二次的一个压迫啊，因为他会有这个体重的这个承受的问题，所以对于比较胖的小狗减肥的话，就第一就是建议是针灸，因为针灸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它不是说像吃西药，我这么吃他是兴奋，那么吃他抑郁，不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就比如他很瘦我也可以扎针灸，他很胖我也可以扎针灸，就是往中间一个平衡的过程。咱们小狗看胖瘦一般就是看有没有腰，要是他在地上四条腿站立的时候一看没有腰了，像一小板凳似的，那就是胖了。 没有腰 了。对，我说的比较直接，那个大家都能听得懂。对，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针灸，再一个就是水疗，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因为它对关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非常舒缓，而且咱们那个水疗的话，水温是温的，就不是凉水，就和它有时候游泳还不一样。有些那个宠物主人会问我说，带小狗去远郊的地方游泳啊之类的，可不可以？可以，没问题。要注意保暖，要注意就是不要交叉感染与水质的问题等等。对。 像这个要如果说就是髌骨脱位。像这样的疾病一般什么样的犬种会比较容易？泰迪还有别的？ 泰迪会多发一点，其他的犬 小体， 对， 约克夏， 对， 像 对 小体的这种，对，博美、约克夏、泰迪，包括跟泰迪我们怎么讲，比熊，那么对比熊、泰迪， 对，就长得都是那种 卷毛， 贵宾那一类的，就是贵宾它会有很多，因为长得样子不一样，所以咱们给了很多名字，其实它都属于就是那一类犬，所以那一类会比较多发一些。 髌骨脱位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刚开始可能是跑着跑着，然后一条后腿抬起来变成三条腿跑，然后那条腿自己踹两下或者跑几步就 幻想 回去了， 幻想自己在骑摩托车， 然后他那个就是那个髌骨像膝盖，就您想那膝盖，然后他滑到外面去了，滑到腿一侧，然后自己又滑回去，这个时候他又能正常走了。刚开始就是这种抬腿跳或者抬腿跑，就是 跑两 句，对，就这样一个表现。到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哆嗦，就后腿会哆嗦发抖。然后就主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冷，其实它可能就是疼。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不敢走路啊，有的是一侧，有的是双侧。如果双侧可能就会不敢走路，然后感觉就走路半蒜，就是特别软，特别没劲儿那种感觉。一般二级之内的髌骨脱位，中医治疗都还是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是三级、四级，有些就必须需要手术了，这个也是需要客观去看待的啊，不能说我就认中医了，然后四级我也不做手术，那这样肯定也是不行的。 对，先去确诊。那包括那小体的，刚才讲什么博美啊、约克夏啊、吉娃娃都是常见的。我家的狗是泰迪，它打小就是这样。一只腿，当然它是属于三级以内的，应该在二级左右，所以它跑起来之后，一开始跑起来它会翘着腿，那么跑两下自己又回去了，所以它这样呢还算是可控。那么不可控的条件可能会更严重的，当磨损时间过久，骨关节炎那么就会形成，那么包括还有十字韧带断裂，这都需要必须马上去见到医生的去诊断。如果长期的这只动物都发现哦，这条腿都已经出现肌肉萎缩了，那么一定要去注意了。 刚才那个李大夫还说到那个水疗的问题，减肥，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也都挺感兴趣的，但是因为能水疗减肥的地儿相对在北京还是少，对吧？然后 目前挺少， 对吧？那我们在家能不能自己模拟一个水疗环境？因为我想他就跟自己给自己盖游泳池。是吧，我就那个弄到他合适的那个位置呗，根据他腿的长短，我别没过他的呼吸系统，就让他脚能着地，然后腿脖子还能在上头，就增加他的阻力，弄一大盆或者什么的，不是也能 盖游泳池呢？ 没有游泳池就弄一大盆嘛，我不是说 了，终于见到了土豪本人。 可以 吗？是这样的，咱们 自制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就是专业的水疗就康复中心我们做的话，它这个水疗不是单纯是水去游泳，它下面是一个跑步带，就跟跑步机一样，就是它的腿是着地的，而且这个水深是要根据它的这个腿长和它的这个疾病程度，然后去给它设定一个这个水的深度，然后让它进行一个在水下走路的一个状态。 不是说让它浮在水面， 不是只是泡着， 没错， 不是药浴。 对对对、 啊， 如果只是泡着的话，那它就是完全这个，就是就相当于完全没有什么压力了，相当于就是在游泳、 嗯， 是在练这个肌肉的问题。 嗯， 当然，如果像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路程啊之类等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做康复的这些小狗，但是也是 OK 在家里做，就是评级啊 OK 在家里游泳的这些、嗯，我建议过一个小狗，就是自己买了个那种充气式的游泳池，婴儿的那种，在家里水温合适的条件下，让它自己在里面游泳，这样的话是锻炼它的肌肉，因为如果它肌肉比较少的话，或者肌肉含量比较少的话，它也会有这种骨关节的一些问题，就比如人如果要后背肌肉群比较少，很容易得颈椎病。 嗯 啊，因为我接触到我的很多同事来找我、嗯、看脖子的都是这种问题啊，所以但是我他主人给我的反馈就是耗水量巨大。 对，肯定的。 对对， 为什么他老往外扑腾是吗？ 不是，因为他很深 哦， 他那个就相当于就是他要放很长时间，然后就是一个而且就是家里的热水器去放，又不是一个水泵，所以放水时间很长，然后水温很难控、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耗水量比较大 哦、 其实不是不行，就是如果要能克服这些条件，也是可以自己在家进行一个游泳肌肉的锻炼。对， 但是这跟治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哈。 没错， 人家那有跑步机底下啊，确实还是不一样哈、啊。那个，哎，张大夫，我还想问，刚才那个一涵说了好多他们中医方面的减肥的方法，扎针灸吧什么的这些，我觉得挺有效。那个西医方面对于狗狗的减肥什么的，一般是怎么给建议的？ 要看它什么原因引起来减肥，就是它肥胖、 嗯。 那比如说绝育之后出现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绝育完了之后呢，我们给予一段时间的绝育处方粮，特别是就是刚在绝育完，有很多品种容易会发胖。那么还有一些品种是为什么会发胖，是因为吃的过多。 哦， 那么容易发胖一些品种，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像 比格特别容易发胖 啊，比格养的倒不是特别多，但柯基现在发现养的是不是特别多？哦、对， 柯基还有一个那个小鹿狗、 小鹿犬， 对不对、 哦？ 我经常见到那种身体和头一四肢严重不成比例的， 对对对，而且 小鹿 是的，是的，而且在我今年急救过三只肥胖的动物，差点要了命。那么还好都活过来了、 嗯。 那么急救三天三夜。 哎呀， 它肥胖主要会诱发什么样的 呼吸系统？对，那么呼吸急促，喘得比较快之后呢，它会引起了喉头水肿，那么喉头麻痹，这些都可能会是非常容易危及生命的。 嗯， 那么肥胖怎么减肥？西医除了咱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处方粮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让动物主人合理的去控制它的饮食。 哦， 对，不要摄入过多。同样的食物的话，不要就是摄入高脂肪的食物太高的食物。 但是您说 另外 这个它怎么算它每天大概需要吃多少东西、 嗯、？OK， 其实算它的热量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嗯， 所以我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当然不打广告，只是建议一下是、 嗯、 很多动物主人都可以了解到的减肥粮食 哦 是有的、哦嗯，包括有些动物吃东西是非常快。就吃的特别多，那么市面上也有卖的这个就是食盘儿， 嗯， 它可以吃起来比较缓慢一些。另外一个呢，合理的去运动，对，摄入量和 消 耗要成对比的、 嗯。 你不能说我今天吃的特别多，跟人一样，我就老在家就睡，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肥胖，它就不愿意动，越不愿意动呢、 哦、 ，OK， 越肥、 哦， 所以肥胖必须要控制住。 嗯 啊，要把体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免那么去引发很多的疾病。这些疾病有可能就是骨关节疾病 哦。 对，特别是有一些品种的腿短身子长，很容易会引起来一些胸腰椎的疾病、颈椎的疾病，包括髌骨脱位、髌骨的问题、股骨头的问题。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论这个话题， 等于是一个圈儿。 对， 对吧？ 对 啊，你说不清楚是谁影响了谁，但是最后这些问题都会反复出现。 对， 而且你看，咱们两位大夫，一个从中医方面，一个从西医方面给建议，其实大家可以从自己身上找找建议。就是好多我观察，就是那个人和他的宠物其实非常像，就那个无论是渐渐的从长相上，还是那个体态上。其实都好多都特别一样，就是一般 像个虾吗？ 像龙虾， 有一点，你要不说我还没发现。 对， 就是好多养的那个，有的人那狗特别胖，你观察那个主人，它也不会特别瘦。 对， 对吧？就是它自己在家就是哎爱吃不爱运动，然后它的那个狗呢，可能在家和它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常能看见。你就从 你是在说我吗？ 不，你不是，你没有怎么跟你们家的狗相处过，感觉就是你看一个人遛狗，他那个状态，经常从后面看两个人那个步态，包括身体摇晃的那个程度，有的好多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肥胖的狗后面好多都有一个肥胖的主人。你就给他减肥的同时，我想着是你如果能自己也有一个规律的啊，包括在饮食上健康的习惯、规律的运动，那带动他肯定你俩就一块减了。 嗯， 光让他减可能效果也不太好。 对，不光是狗，猫也是一样。我曾经在临床上发现这只猫都13公斤。 哎呀， 你无论什么样体态的猫，我们现在养饲养的最常见的有些什么暹罗啊、美短，13公斤啊，全都是脂肪，非常厚。 只有加菲猫才会很胖。 加菲猫只是脸大。 那13公斤，它的负担是非常严重的，对它的呼吸系统、心肺，那么很容易诱发心脏病，而且猫诱发心脏病是很难救活的。 嗯， 所以我们是遇到过，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建议动物主人要控制它的体态，不是说哇胖乎乎的真好玩，好玩的它难受了。 嗯， 有可能你会失去一只动物，它的严重程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这个肥胖。对对，我们在拍 X 光片的时候，心脏变得非常肥大，那有可能我们去想象这个问题跟人是一样的道理的。那么脂肪层很厚，那么心脏周围也是很多的脂肪，所以对动物的这个负担是很大，影响它的生命寿命。 好， 对， 所以这就是从宠物我们聊到自己的生活习惯。 对，没错， 对吧？你要说还有一个责任的问题，就是好多人确实自己可能都没时间去运动，非常忙，你让他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陪自己的狗运动，可能更是不现实。如果您是这样的话，那就建议您可能就不太适合养这样精力比较充沛的宠物啊。 是， 就养一点类似像虾呀、 虾龙虾 对吧，这种你不用陪它遛，也不用担心它肥胖，肥胖了你反倒觉得好啊，是吧？香啊！好，我们进一点广告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来，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又聊到了好多不适合养动物的那个行为，比如说养好多动物确实家里养不了。 我不适合养，你比如说我就不适合养虾 啊、 鱼， 对， 就不适合养。 你看见他们脑海中浮现都是做法，是吧？ 所以刚才一看那个龙虾的时候，我首先反应龙虾。 我每次看见一涵发那个他们家龙虾照片，我都想的是这个长度应该可以葱姜炒一下。 我觉得可能宠物的陪伴带给我们主人的乐趣是，就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对吧？ 哎，对。 所以刚才那个一涵在说他们家龙虾的时候，哎呀，两眼放光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那个张大夫马上又说他们家那个 龟。 他们家那个龟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是不是张大夫？ 嗯， 咬人吗？ 是啊，现在在我们医院。 在咬人。 对对对，他不认识你的，他不认识的， 好心酸。 对，我家里边一共有3只龟，那两只小龟是宠物龟。我每天，我有的时候下了班，我在阳台上，它一个龟，一个水槽，我会跟它聊几句。那我觉得就是安慰自己了，它会看着你，我觉得它是等吃的。那鳄龟啪就过来了。 真的吗？ 现在鳄龟呢，我已经养在我们医院里边三四年了，都是我们的伙伴去帮我去换，因为它很沉，它得有，我觉得至少得十几斤吧，甚至更沉。 哎呀， 嗯，好久去换一次。它现在吃的食物有的时候会吃狗粮、猫粮。 哎， 对，所以我只能祈求我的小伙伴们能够把它养得更好，在家里边根本就很麻烦。有的时候因为龟它会发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它会咚咚去撞进那个盒子，那么我就把它放在了我们那个宠物医院的大房间里边，它能就是去留院观察一些大的动物的，把它单独的放在那里边，有很多动物主人过去看，我就想祈求谁能帮我领养了。 哎，所以真的像鳄龟，就是我们在养什么宠物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习性。 对， 就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它就不适合养鳄龟。 是的， 对， 对，非常不适合。 它会咬人 啊？对呀，它会咬人，吃东西特别猛。 哦， 嗯，它是那种很非常快速，咵就上去去叼。 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乌龟一般都会比较慢悠悠，慢悠悠 的。嗯，不是， 它的那个动静两相宜。 对， 平时可能慢，但是见到吃的就非常快。 对， 易涵大夫有没有什么建议养鳄龟的朋友？扎几针？ 扎几针？ 你得扎得着呀，关键是 那壳好硬， 是 下不去。 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动物都在小的时候特别可爱， 嗯， 然后大家就把它带回去都养了，但是养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特别不适合。 对， 然后你说你怎么样去接下来怎么办，嗯，所以在养之前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去先判断它的习性， 对， 自己适不适合，这个真的很重要， 就是衡量您的时间精力以及您本人的习性适不适合和这个宠物长时间的相处。包括你看我们节目里也常给大家介绍，以及现在网上很多信息搜起来很方便，它一辈子会出现哪些问题，然后你都能搜得到，所以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 对，你比如说我其实像以我现在工作状态就特别不适合养那种， 你还其实是适合养虾，也不用管 就不动。对 对对对， 就我特别不适合养精力特别充沛的这种， 你要遛它的那种。 对， 对吧， 我不行啊。 你现在需要的是能够在你身边帮你消化一部分你吃不了的食物的那些，是吧？也增加一点你的减肥的那个欲望，是吧？好，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下一节接着跟大家聊关于宠物的话题。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前往，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是别个组成永恒啊。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工体北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朝阳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六最后一节的直播了哈，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还是我们家里的小宠物的这些个问题，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大夫呢还是我们非常专业的，来自美联众合的李大夫和张大夫，二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伴侣分院的医生李一涵。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合京西动物医院的张薇薇。 嗯，哎，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不是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眼瞅着天儿唰一下就冷了哈，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就是宠物会不会跟我们人一样，比如说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它们也容易出现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 就是肯定是会有的，因为咱们要从中医讲的话，就是外感六邪，风寒暑湿燥火。那 怎么像都是给我看病的？ 那风和寒就是这个季节最容易可能有的。 嗯 啊，所以像就是今天我还就是微信有一个主人问我说，他们家小猫身上就是最近好多皮屑，但是三天前刚刚洗过澡，然后我问他身上有没有那种大块结痂之类，就是先排出来是不是皮肤病。 嗯， 然后他说并没有，就是皮屑，所以我感觉可能还是秋天干燥的问题，一是干燥，二是会不会有血虚之类的情况啊？就中医讲啊，会不会有血虚之类的情况，这个跟他的精神饮食可能都有关系，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先保湿，先把皮肤保湿，把干燥的问题解决了，不一定就是皮肤病，有时候动物就是身上有问题。嗯，第一时间你要做的可能就是先看它是什么，然后确诊之后再去做。有些可能一看有皮屑，咔咔开始喷那皮炎药，然后越喷越痒，还含点激素，越喷越不行，这样是不能够了。对， 好。 哎，我能问一下，像这个动物的保湿一般都有什么方法？包括进入秋冬季之后，是不是洗澡的频率就要比夏天要降低呢？ 啊，这个倒不需要。但是洗澡的话，第一它是有保湿型浴液的，第二是根据它自己的情况，就是猫用猫的，狗用狗的嘛，然后肯定是不能用人的，因为皮肤的 pH 值不一样。 嗯， 然后第三的话，它有一些那个毛发跟皮肤护理的东西，比如说动物有一些精油，或者是那个，或者是一些那个 皮肤比你 的 没准还贵呢，真的我跟你说 啊，对有可能比您的贵， 我都不用你知道， 因为动物现在大多数这类保健品都属于进口的。 哦， 对，国内还没有，也可能以后国内的这些这个兽药产业 就是发展之后可能会降低这个成本，但是目前进口来说还是费用确实是有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口服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成分的一些跟人类似于鱼油的那些东西，但是是适合动物吃的，都是对皮肤有帮助。 洗澡的频率一般像猫和狗在秋冬季节应该掌握在， 狗狗一般是建议两周一次，但是猫的话就根据它那个毛发的长度和它的这个自身清洁的能力，然后给它制定这个洗澡的。像我们家猫两只都是 从来不洗 啊，对对对， 对吧？ 那怎么可能？我们家两只都是短毛的这个中华田园猫，然后都属于流浪猫，所以就是它很害怕洗澡，所以一般就是我顶多可能也就是半年洗一次。 哦 啊，因为它首先自身清洁能力很 强，自己不是舔吗？ 对，其次就是我打扫卫生就是很频繁，所以家里也没什么特别脏的地方能让它沾一身那个脏东西的。然后其次就是它很害怕洗澡，每次洗澡就吓得不行。然后所以就是因为猫容易应激害怕引起一些问题，比如说一害怕不吃东西了，万一肝脏受影响，这都得不偿失。所以就是但是保证它的这个清洁还是需要的。 张大夫，是不是好多人的猫一辈子都不用洗澡？我认识好多人的猫从来没洗过澡，真的。 对，就有很多动物主人养猫确实不怎么洗澡，就在家里边比如擦一擦，他觉得他舔猫很亮。其实猫呢主要是因为洗澡他可能害怕没有适应。那我们现在养猫的动物主人越来越多了，从我们医院就会发现以前哈猫狗的比例，比如说猫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现在都1:1，或者是说比狗还要多。对，所以近一年多，因为我们京西它不是有一个猫的专科医院嘛，猫特别特别多，而且我们现在教育动物主人也是要给它洗澡了，怎么办？打小在社会化阶段，你要让它去适当的听一下吹风机的那声音，就玩，它听习惯了以后，不至于它从来没有听过往那一放它就害怕，特别有的时候温度掌握不好的话它很烫啊，因为本身猫的体温它就比较高，所以再加上你要开的特别烫，过于烫就容易会伤到它。还有一个，其实有很多动物洗完澡以后不需要吹特别干燥的，越吹得很干燥，其实跟我们头皮一样，你吹特别干燥你不痒吗？也会有头皮屑出来。那么包括洗澡，比如说如果是说这个动物干燥引起了瘙痒，那么就频率要增加一些。对，正常的比如说1到2周洗一次啊，那么很干净的情况下可能比如2周左右，如果很脏它都撒欢的出去玩，你可能几天就要洗一次。那么像如果有皮肤干燥症的这些动物的话，那你就频率就要增加1周1次啊，或1周2次，也不要吹太干。是完全可以的。很多动物主人说，哎呀洗澡会不会洗出毛病来，其实跟我们洗头是一样的。你有见过洗头洗出毛病来吗？除非他是自己是确实是皮肤毛发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如果存在问题，我们去找皮肤病的专科医生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没有问题，其实常规的洗澡用宠物的一定要用宠物的浴液，刚才李大夫也讲了，它是因为 pH 值是不同，那么我们用宠物的浴液之后冲干净是不用吹特别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洗澡也不会引起了什么疾病，除非它潜在的疾病就像那感冒似的说，或者是细想恰巧他的身体状况差，洗澡一下成为一个诱发因素了，那不洗澡换个其他诱发因素一样也会出现的。对， 明白了。你看我周围有好多养猫的朋友，就是一辈子也没给他们家猫洗过澡，但是看起来呢他们也还是挺干净的，因为猫吧他没事就舔自己， 对， 而且那个毛过两天就舔一遍舔一遍舔一遍，也算是一个自洁的过程。 但要我建议是要给他去梳毛，不是说让那个你养猫你很懒，那你自己舔毛洗澡 了。他那个 对对对， 他舌头上不是有小刺儿吗？ 对、啊、 自己不就梳了吗？ 对，那他会吞下去啊，所以他 吐出来吗？ 对对，这个动物主人够懒了，所以没事的时候看着电视，你去摸它，你就拿个小蜜梳去慢慢的梳毛，多好啊！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好的建议。 对，刚才呢是从这个中医方面，然后说到了秋冬季这样换季节，然后宠物容易得的一些疾病，包括从这个西医方面来说，有没有其他一些要提醒大家进入这个季节转换之后，我们的宠物主人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其实天冷了以后，比如说一些老年动物患有心脏病的，那么包括年老了之后，有一些动物它本身有一些腰椎的疾病要注意了，上下楼梯啊，注意 注意要抱着，另外一个可以穿适当的护一下衣服啊，这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呼吸道疾病可能会慢慢的会多，那么其实呼吸道疾病比如说咳嗽啊，在初期一定要及时的去做检查，那去做治疗，那别等到咳嗽的时间久变成了慢性的，或者是肺炎，那就比较糟糕。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幼龄动物，还是一些幼龄动物容易。 到了冬季之后，就是因为气温低了嘛， 嗯， 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动物，它容易有像骨折，就是这种会容易有这种吗？不会， 骨折跟气温没有关系。 骨头冻脆了，是吧？哎呀，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没发现你这么可爱。 就是还有一些动物，它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动物它会娇气一些，是因为它常年累月的在房间里边待着，最多一天勤快的动物主人会带下来两次，时间也就很短。那么很多动物可能不能说终生没有出门，活到十岁它几乎都不出门，所以这个时候有比如说偶尔下来遛弯什么的，还要注意它的骨关节的问题，它不是说骨折，是它比如说有一些腰椎的疾病啊，一些其他骨关节的疾病，这个问题。 那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啊，咱们先那个放两条广告，广告之后我接着问问，就是关于这个狗啊猫啊这时候又开始它要换一身衣服换毛的这个问题，对吧？你怎么判断它是真的换毛了还是得了皮肤病掉毛了，对吧？ 换毛应该掉的比较多吧， 也我觉得有的皮肤病掉的也挺多，都不一样哈。咱们一会儿让两位大夫给说说这个问题。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咱们让两位大夫给说说哈，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发现自己家的那个宠物为了 换毛是吧？ 为了应对冬天的来临，它可能换毛了。但是我就刚才也想到，就是张大夫的话说，好多那个动物现在对四季已经不那么敏感了，因为咱们确实家里有了空调啊，这个暖气以后，相对我们的家庭都恒定在某一个温度的区间里了，所以它在那里头吧。真的是感受不太明显，所以你像我们家的狗，它是在院子里养，它一年四季它都感受，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明显能看到它。哎，一开始我过两天回家，它瘦一圈，我爸说你看它开始倒毛了。 对， 过两天我可能一个月以后 回一圈 长起来了，就新的毛就能长起来。但是很多在家里头，就是楼房里养的狗，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但是也确实会，就是那种。他们掉毛就不太规律了，不像我们家狗，你感觉春秋好像固定的季节掉，其他那些不掉。但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一出现掉毛，你判断不清楚到底它是真正的该换衣服了，还是得了皮肤病了。张院长，您给说说。 我用一个引子吧。前段时间也不叫前段时间，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在寒冷的季节，因为家里边现在暖气空调是非常好的，特别是暖气，对不对？ 对。 柴犬，一只非常纯种的柴犬，动物主人就急急忙忙的抱过来，说是不是洗澡洗的还是怎么了，得皮肤病了，掉毛非常多，确实用手一摸，然后手上全是毛，对，一层。后来我检查了他的皮肤，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异常。那么我就咨询他的这个生活环境，他说我生活环境非常干净。 对， 你想动物主人会强调他的饲养环境对动物很好，没错，这也可以理解。那么我就会问他生活在什么地方，他的温度怎么样，有没有过高的地方。哎呦，还真是，我们家温度都27-28度。 哎呀， 就是这个 冬天 太热、 而且这个动物铺了一个垫子，动物主人还怕它冷，放在了暖气片旁边。他说我暖气片好多，就怕它冷。我说那这个是个关键。 OK， 你回家，那么回家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另外这个动物其实没那么冷，它一身毛。 对， 但他不会说话，说我好热，热的我都要脱毛了。 嗯， 他又不会表达。那么好，回去之后，爸只要把温度降下来了，然后把他的休息的地方，动物床 挪到窗口， 对，不到不是挪到窗口，挪到他没有暖气，直接烤他的地方， 哦， 真的就好了。这是一个这样，哦，那怎么去判断他是患有疾病的和正常的皮肤这种脱毛呢？那就要看皮肤的有没有异常反应了，有没有非常严重的这种皮屑或结痂。 嗯， 那么或者是说有严重的瘙痒，那么有严重的其他，比如说丘疹，那么像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用一些专用术语，比如说什么表皮环状区啊，或者是说有这种色素沉着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异常的这个皮肤的，只是单纯的脱毛，我们要考虑它的饮食结构、环境结构、它的温度湿度，这必须首先是考虑饲养方面的。 嗯， 对。那么体外寄生虫要考虑。那么现在因为刚才也讲了，四季不那么明显，为什么？是因为都在家里边饲养，且温度基本上是恒定的。所以跳蚤说冬天有没有，很多动物主人讲，怎么可能是跳蚤？不可能，天冷了会冻死的。跳蚤在22度环境，这个温度里边是很容易存活的。 嗯， 且跳蚤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跳高运动员，它能跳20多米。 哦， 且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 嗯， 那么很好，很容易它会到你家里边。所以我们在冬天也会见着跳蚤叮咬性的这种脱毛，所以冬天一定也是要驱虫的，因为温度达到了。 嗯， 对，湿度家里边有加湿器啊，因为冬天的时候开空调，暖气很干，动物主人自然而然的为了自己的皮肤好，或者是说那个呼吸道没有问题，会开加湿器。那么这样的环境当中，同样也创造了一个寄生虫适合生长的环境。 哦， 对，这也是一个脱毛的问题。所以就是脱毛先考虑它的生长环境，那么体外寄生虫它的温度湿度，然后再考虑它的疾病的问题。那么疾病的问题其实通过医生去检查是没问题的，是很容易可以发现，包括它的饮食是不是有一些过敏的问题，这都可以造成脱毛。对，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关于这个脱毛的这个， 嗯， 不是可能会有寄生虫， 嗯， 那驱虫的话，如果是在冬季的话，是多长时间做一次比较合适？ 其实理论上我们都建议是一个月一次，这是理论，确实是也是这样的。 嗯， 对。那么包括寄生 猫的那个也要， 对。猫呢，如果是因为它很容易易感跳蚤，跳蚤会传播绦虫，其实阻碍它绦虫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做好体外寄生虫。我们饲养动物其实是重在预防而不是重在治疗。 嗯， 对，我们往往去忽略在常规饲养环境当中的一些预防性的问题，很容易会引发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疾病。比如说每年现在会引起来狗的绦虫， 嗯， 就是由体外寄生虫引起来的，对吧？然后猫咪呢，就是绦虫，是很多。 嗯 嗯， 所以定期驱虫其实应该是我们养宠物啊形成的一个习惯，对吧？就不问季节，也平时只要是养宠物，那就应该定期给它体内的、体外的驱虫。包括现在那天我还跟哪个大夫聊，我还跟人说，您给我拿一体外驱虫的，在体内驱虫。人说现在有那个几合一的，直接吃了，那体内体外就都去了，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药？ 啊，对，猫咪啊。 啊，对，你看现在越来越方便。 对，我一直认为猫不出门就不用驱虫呢，因为家里比较干净嘛。 你出门啊？ 嗯，对。这是关键，其实体内的话就是差不多3个月左右去一次就行。 嗯， 对，体外还是建议1个月一次。嗯，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问那个一涵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最近不是我的那个腰出了一点点小问题嘛，然后我就那个考虑到我这也算运动损伤，然后找了很多中医大夫帮我正骨，终于给我正回来了，非常开心。但我就想到可能小动物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运动过量的，比如说 跑得太狠 了， 拉了胯了，或者是那个跟别人玩的时候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是不是那个胯也出现了类似小关节错位的这种，有没有你们宠物界的中医正骨的这个路 口？ 就是这一块就是因为剧烈运动然后造成的这种那个骨关节问题，就是咱就除了骨折以外的啊， 嗯， 这些损伤或者 错位什么的， 对，或者说这种神经的压迫之类的，也有那种我见过年龄最小的一个11个月，然后就是在家疯跑了一下然后就瘫了。 哦，哎， 对，这对对，因为可能狗跟人不太一样，它可能刚开始就像您那腰似的， 嗯， 有点疼，有点注意了，但狗不知道，然后它还继续运动，然后就导致了最后的瘫痪。但这个的话， 中医这块的话是有推拿，但是没有正骨， 没有正骨， 对，没有正骨，因为动物还是不是很配合，因为它正骨有没有给它正到位是要看它的反应的，但是你一碰它就疼，所以它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互动，除了咬我没有什么互动。 哦，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有推拿，然后我比较建议的就是推拿加激光，这个是对于 激光是怎么弄？ 动物现在有四级镭射，也属于康复科， 这个好高深的那种。 对，其实人也有。对对，可能就是大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去医院看过这个康复科，人也是有的。 哦， 对， 然后就能把他们这些就问题都治好了。 对，对于深部的这个肌肉损伤和疼痛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你看看今天是不是长了很多见识？ 对对对，今天真的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而且你看，以后你有很多问题也可以直接找李一涵大夫。 是是是， 你也愿意做他的一只小白鼠。 但 是 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大龙虾的养殖问题。 我以为你最关心是针灸减肥的问题呢。 哎呦，我真的是很少听说把大龙虾当宠物养的。 他还养过蜘蛛，下回慢慢给你讲。 蜘蛛我听说过。 哦， 养蜘蛛的我倒是听说过，包括养蜥蜴的养的、 哦、 但大龙虾当宠物的我确实是第一次。 好好，今天开眼了。 对对 对, 对、 啊、好，那以后欢迎周六多来上节目。 好好 好, 好, 好， 长知识、嗯、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 我是熊丽，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没了理想那奋不顾身，那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一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宠物抛弃要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的总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但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你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的他，那梳着马尾辫那工人的钢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他不吃炒面，笑语鲜甜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那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那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可怎么办怎么办，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八零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那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小霸王游戏机的其乐无穷，总要跟哥们儿的一决雌雄，攒够了零花钱就去游戏机再捉两根台球来看谁技术更精，就爱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姥姥家的做的炸面，不过最经典的就是隔夜饭，那各种的菜汤的一通乱拌，星子的球鞋那四六分的小球，在爷爷的眼里呢就像只泼猴，没事别老总为我们着急上火，那我们就是我们那不一样的腰果，毕竟这少年不知愁是什么味儿，记住那五个字儿，这都不叫事儿，幼苗不怕长，您了也别多想，儿孙自有儿孙福，老话他有讲，在学校学的都还了一溜够了，想想从前也是真够逗的，过了轻狂年少不再历经叛道，是否还记得那张脸上的微笑，收拾收拾回忆那甭老想了，弄着小菜那喝上二两吧，今朝有酒那咱就今朝醉，明儿还上班完事儿了早点睡，那时的我们那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八零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